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2集，发飙了的猫。 这也是修罗剑吗？ 赵真问殷侯，没等殷侯回答，天尊帮着回了： 修罗十三式最后一式，千手修罗。 众人都挑眉，的确是贴切，脑中也显出了修罗之手。千手修罗那威严的样子，千手修罗有千手，身形巨大，把守炼狱之门，凡有小鬼脱逃一律碾死。 修罗十三式只有会了最后一式才算是真正的会了，是吧？ 嗯，为什么？前边十二式不算吗？ 前边十二式多多少少都有些小聪明在里边，只有这最后一式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所谓聪明或者计谋在。 那有什么？ 只有实力。最后一式是没有任何技巧的，要使用这一招，心、耳、目、力、感，样样都要超越常人。剑有多快，手就有多快。等到最后收势，空中的残像就是。 殷侯话没说完，就听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声。众人转脸，只见展昭一跃上到半空中，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刹那的残像。光影之中，千手握剑的感觉，虽然这一刹那如风一样瞬间即逝，但众人还是看得目瞪口呆。殷侯双眼一亮： 比我当年多一手。 展昭的内力这么突飞猛进了？ 果然不是我的错觉呀。 陆天寒和殷侯都看天尊，天尊手指头轻轻敲着额头： 我昨天就觉得奇怪，自从鲛人出现之后，不止展昭，玉堂的内力似乎也有变化。 相通了。 陆天寒忽然一挑眉，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天尊突然一拍手： 啊，他俩的床是头对着头的吗？ 啊，原来是这样。 公孙完全听不明白，左看右看，小四子被公孙抱着，两只小手抓住殷侯和天尊的袖子。 头对头会怎么样的？ 像展昭和白玉堂这样的高手，每天睡觉的时候是练习内力最重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的周身经脉内内力会自行运转，所以半夜行刺一个高手是很愚蠢的事情，可能会被对方的内力震伤。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的无杀大师落到了天尊和殷侯他们身边，解释给小四子听： 而练武之人最重要的穴道就在这里。 边说，大和尚边轻轻拍了拍头顶，小四子一举手： 我知道，百脉智慧百会穴。 就是这里，高手之间传递内力都是从百会穴过的。他俩怎么头对头的睡太久了，周身内力在行走的时候，可能除了体内的小圈子，还到了对方那里，来了个大圈子。他们俩内力又不同，不知不觉中，彼此的体内都留有对方的一部分内力。 公孙和小四子都张着嘴听着，显然是很惊讶。 原来不同的内力彼此存在体内是不相干的，但是鲛人的出现，昭和玉堂之间曾经通过鲛人内力共用过，于是， 哼，所以存在于彼此身体里的内力和原本的内力相加了，于是内力突然大涨。 公孙明白了，众人也都点头。 他俩一间屋多久了？ 挺久了吧。 所以说，他俩其实不是味道串了，而是内力串了，难怪夭夭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 这种事情其实很少发生，按理说完全不相同的内力无法共存，甚至会彼此排斥，必须是两人之间哪怕没有一点点要伤害或提防对方的意思，这种彼此绝对相信的关系很难做到吧。 啊，果然展昭和白玉堂的感情很不错呀，兄弟情深吗？ 众人都下意识地瞄了公孙一眼，感觉公孙先生意外的单纯呢。 众人讨论之时，那边展昭已经将所有毒柱暗器砍碎，屋顶上一大堆黑色的碎铁，然而被展昭破除了毒柱阵的冰雾狰狞的脸上却是显出了笑意来。白玉堂也发现散落在屋顶四周围的碎铁之中有一些正在抖动， 还有暗器。 林焰火的话刚刚喊出口，就见散落在地上碎裂的黑色铁蜘蛛忽然喷出了无数道白色的丝线，乍看的确是丝线，但是细看其实是极细的水柱。众人之前听了天尊说毒蛛阵，都在想这蜘蛛是不是有毒，可现在看来毒原来不是在蜘蛛身上，而是藏在蜘蛛体内。这毒液喷出来完全没什么章法，容易伤及无辜。展昭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那些被砍碎的毒蜘蛛大多都落在他四周，于是毒蜘蛛的毒液大部分都朝他身上喷了过去。一切都似乎发生得太快，冰雾狰狞的脸上笑容刺目，只是冰雾的笑容维持在脸上的时间太长了一些，一切都像是定住了一样。相比起刚才那神速的交战，这一个涉毒的过程更加的短暂，几乎是一瞬间，然而应该立刻会喷到展昭身上的毒却是停在了原地。众人眼看着那一地的毒蜘蛛上瞬间浮上了一层霜冻，毒液也被冻住了，不止如此，整个屋顶也被冻住了。冰雾显然是呆了，但等他明白过来，发现霜冻已经冻到了他的脚面，立刻猛地后退了几步。冰雾狐疑地看着展昭，又看了看对面的白玉堂。白玉堂此时还站着看战局，并没什么动作，身边站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正蹦跶着说他卑鄙无耻耍阴招。两边赵普和林业火也是皱眉看着，但是很显然没有一个人插手帮展昭，而阴侯和天尊又站得太远，根本不可能帮上忙。 这种极寒的内力是哪来的？在这里只有天尊、白玉堂、陆天寒和我可以使用，展昭是怎么学会的？ 冰雾刚才也明显感觉到展昭有意识地往两边泄了内劲，这内劲带着一股寒意，这种纯粹的寒意应该是属于天尊的武功才对。 难道是白玉堂暗中帮忙？ 展昭将拒绝还窍，也有些意外，他这几天也发现自己内力突飞猛进，刚才一着急竟然就有寒冷的真气出来。展昭刚才其实也没料到四周围的蜘蛛暗器还能喷出毒液来，他将那些暗器集中在周围，只是怕暗器上带毒落下去伤到无辜。毒液喷涌出来的一刹那，以展昭的内力和轻功大可以躲开，但是这里附近都是民宅，万一毒液残留在屋顶上，下雨一冲刷流入水井河流之类的怎么办？于是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情。展昭收刀还鞘的那一刹那特别的严肃，他是在认真思考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他突然有了一部分熟悉的内力，这内力是属于白玉堂的。其实众人不知道，站在展昭身后的白玉堂此时看似淡定，刚才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来。蜘蛛喷出毒液来的一刹那，白玉堂想到的就是展昭应该立刻一跃躲开，但是展昭并没有这样做，于是五爷就知道坏了。没人比白玉堂更了解展昭，展昭的反差在于他的性格，外表温顺和善，内里的确也有那么点小魔头的意思，但排除狡猾蔫坏等等，展昭本性极度善良，且对弱小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欲。见展昭在关键时刻一犹豫，白玉堂就能猜到他在顾忌些什么，他是怕毒液残留危害他人。就在白玉堂想出手相助的一刹那，展昭却将身边的蜘蛛连同毒液一起冻上了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看身旁，娇娇还站在那里一动没动，显然也不是他干的，于是五爷庆幸的同时也疑惑， 这猫什么时候学会的？ 另一方面，白玉堂最近总感觉体内除了极寒的真气之外，还有一股其他的内力在涌动，就好比现在蠢蠢欲动的就是一股极熟悉的属于展昭的内力。 是因为鲛人吗？ 哼，便宜你了，这毒只要碰上哪怕一点， 你就得死。 冰雾猛地醒过神来，抬起头冷笑，而此时收了巨阙的展昭在低头思考了片刻之后也抬起了头来，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冷酷。身边的毒蜘蛛和毒液维持着冰冻的状态，大量的毒液触目惊心，若不是冻上了，必定会顺着屋顶流下去，开封水系贯通，流入河中就是灭顶之灾。偏偏此时河边还站了几个和小四子差不多大的小娃娃，仰着脸正看热闹，展昭都认识他们，父母在街道两旁的商铺做买卖，这几个小孩总在外边玩，每次经过都会跟他打招呼。 老爷子，这毒厉害吗？ 嗯， 怎么如此歹毒？ 你的内力。 冰雾刚想开口问一声，却见展昭突然一晃，一个愣神的功夫，冰雾的眼前已经出现红影，再看就是送到眼前的鞋底。众人一惊，展昭将冰雾一脚踹飞了出去。就在冰雾飞到半空中的时候，展昭一把拽住他的脚腕子，将人拽了一把。冰雾在空中转了个圈，大头朝下摔到展昭眼前的时候，展昭抬手握拳，灌注内力于右手，正面一拳狠狠打中了冰雾的脸。围观众人下意识的一缩脖子，那一拳眼看着冰雾的整个脸都被打歪了，满口的牙都飞了出去。 哎呀， 小梁子一呲牙，下意识的捂鼻子，随后感慨： 哇，人不可貌相，展昭发起飙澜，后果也蛮严重的样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